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奖章。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授予的白俄罗斯共产党忠实奖章是4月29号转交给朝鲜驻俄临时代办的。